周杰伦《爱情废柴》。下午的3: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已经来到了和你一起唱的节目时间。你好，我是戴毅。我想听他的歌的时候呢，就想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有没有人去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就是听到周杰伦的这三个字，这个名字的时候，你会想起他哪一首歌？或者说，对他的歌，你能够跟唱上哪一首？可能很多人都会说，我可以，我有很多能够跟唱上他的很多歌曲。比方说像我一样，我可能一想他的名字就会想到《东风破》《发如雪》《烟花易冷》《可爱女人》《七里香》《稻香》，好多好多歌曲，还有近期的《告白气球》《床边故事》，还有刚才听到的《爱情废柴》。我想说，如果说调查基数会设成为100人的话，大胆猜测一下，可能会唱的歌，会唱的人数，这个分子的数目可以达到80以上，就是很多人都可以哼上几句周董的歌。今天1月18号是周杰伦的生日，所以开场这首歌也是我们作为了今天下午直播当中和你唱的第一首开工歌，祝愿周董生日快乐。 荡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着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 三颗四颗 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刚刚跟你一起听完这首歌，江美琪演唱的心情其实也来自于周杰伦的创作，词曲都是周董写的歌，所以确实他是一位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很全能的创作型的音乐人。所以可能在这一天，这样一个星期四，在北京或者在某处，周董的拥趸们可能会为他们的偶像点燃生日的蜡烛 Happy Birthday。从中国好声音里成功打响自己名号的金志文和拉拉徐佳莹的合作远走高飞，他说有梦就要努力勇敢去追，要不然会后悔。我说有歌如果听到了很喜欢，就要努力的去学会唱，不要辜负了他带给你的快乐的时光。你好，我是戴毅，这里是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的和你一起唱 Little Mix。哇哦 ，Word up！ 提前感受一下周末的氛围，小嗨一下。Hello, the boys and girls. Tell your brother, your sister, and your mom too, 'cause we're about to throw down, and you know just what to do. Wave your hands in the air like you don't care. Fly by the people as they start to look and say, Do your dance, do your dance, do your dance. Wake 'em up. better put on those airs and act still cool. You got to realize that you're acting like fools. It's this music we can use if we need to dance. We don't have the time for psychological romance. No romance, no romance, no romance for me. Mama, come on, baby, tell me what's the word. Everybody say, when you hear the call, you got to get it on the way. No matter where you stay, you know that you'll be heard. We're coming up. Dial L for low. Keep it coming up. So do your dance, do your dance, do your dance. Quick, mama, come on, baby, tell me what's the word.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没错，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差点能把屋顶或者车顶掀翻的歌，来自 Little Mix 小混混带来的 What Up。 昨天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是在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一位听友留言，但是因为时间确实很紧张了，马上要结束直播，后面的广告时间已经跟上来了，所以没有办法念出他的留言。他说Kimmy 陈说，他说做梦梦见了自己就像是缝纫机乐队里面的小镇青年胡亮，然后呢抱起了心爱的吉他，守护了自己的摇滚梦想。他说小时候自己也有一个非常非常痴迷的，甚至说非常坚定的摇滚的梦想，但是在做梦那个瞬间，你会觉得整个梦境实现了，会变得特别特别的清晰，很真实，对吗？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梦境当中，你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在听歌和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也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跟戴毅交流，或者也可以通过微信微博新浪微博找到微字认证的戴毅，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声声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里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多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线。一望你眼里 海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像红日发放今天，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面希望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和你一起唱。 本来因为 Kimi 你的这样的一个当年摇滚梦，我应该放一首 Beyond 的歌就对了，但是抱歉，是我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今天英雄本色2018正式上映了。我想可能提到英雄本色这个电影的名字，很多人就觉得哇，那是我当年一段英雄梦的发源地啊。再度上映这个翻拍电影，我想可能很多人会怀着这种致敬的情节去看，甚至会带着自己还没有当年在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去好好的补习一下里面的角色和人物。当年1986版的英雄本色，周润发、狄龙、张国荣、李子雄他们出演这部电影，获得了第23届金马奖的很多项大奖，比方说最佳导演奖、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奖、最佳录音奖、最佳影片、最佳男配奖、男配角奖、最佳剪辑奖，还有最佳电影原创音乐。所以我想这部电影的经典程度，1986版的英雄本色的经典程度已经无需多说了哈。那至于到底要不要去看，真的要遵从于你的内心。我想为了去怀念那份情节，可能我会去看一下，但是不一定会是近期哦。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接下来这首歌也送给很多喜欢 Sandy 的人。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着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徐娇主演的喜剧片《毕业旅行笑翻天》定档2月1号公映。电影中，家长们为培养自己的心肝宝贝，也是出尽法宝。影片拍摄场景经过精心挑选，该片的制作成本是一般青春校园电影的5倍。追光动画第3部动画电影《猫与桃花源》定档4月5号上映。该片耗时4年，斥资7500万打造。海报中，猫爸和小猫背影憨态可掬。电影讲述了一对猫父子之间关于爱与冒险的故事。传奇抗战大剧《勇敢的心2》于1月16号在上海杀青。虽然人物和故事都与前作不同，但依然由传奇剧王郭靖宇呕心打造剧本，在制作班底上也依然启用前作的原班人马。《勇敢的心》是当年的收视率之王，杨志刚饰演的霍孝林也成为中国电视荧屏上抗日英雄的经典形象。近日，热血电竞青春剧《最强男神》正在热播，凭借青春校园的幽默逗趣、职业电竞的真实热血、少年梦想的成长励志等元素，燃起大众追剧热情，网络播放量已经成功突破2亿。以上974饭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下午的工作还忙吗？可以腾出一点时间来跟我一起听听好音乐，甚至开口唱唱歌吗？你好，我是戴毅，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 莫名里迎面有风沙，有些话因为你呐喊沙哑，每个人坚持你的辣，眼神里都长出野兽的牙。 这首音乐风格很混搭的歌叫做《万人迷》。有位歌手他曾经发誓，如果自己在 pub 创作那首歌唱了上千次之后，还是不能够令他拥有一定的知名度，不能够走出酒吧，走上专业的歌坛，不能够成为一个专业可以发片的歌手的话，他就再也不唱歌了。还好没有白白浪费他的好嗓音哈，而且他有很多实体唱片，而且最近还走到了一档非常非常受人瞩目的音乐竞技类节目《歌手》的第二季当中，就是刚刚唱歌这一位李圣杰。明天晚上他会继续在《歌手》节目当中出现，而且我觉得比较点儿背的是他又抽中了第一个出场，所以要祝愿他好运了， Good luck。 下午的3:38，这里是和你一起唱，2018年的每个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戴毅和音乐都在这里。我希望有一些歌曲可以让你有勇气开口去唱。 你说的每个笑话都好陌生，面对面问候如何都不诚恳，早知道话题不是关于我的，何必呢那么认真。我说我把过往一起忘了，忘记一个人，快乐就是牵着另一双手开始新旅程。是我的伤心就点到为止，到最后只剩下了安静的、勇敢的、完整的我自己。放弃了没关系，爱情的练习题，也许会有更多的意义。只是我曾经想过，我给的是你的伤心就点。熟悉的体温，忽然间流星划过每个黄昏，点亮了那些泪痕。我说我把过往一起忘了，忘记一个人，快乐就是牵着另一双手开始新旅程。 和你一起唱。 嘉悦荣刚刚带来这首歌叫做练习题。我知道最近很多人很忙碌，中午不吃饭，十二点半要答题，一点要答题，晚上下了班之后回到家，七点半要答题，八点半要答题，九点半还在手机上面答题。我说对了，你是不是？别太当真啊，几十万人平分这几百万，觉得数目很大，到手也就十来块钱。How deep is your love? 我刚才想没有任何轻视答题者的这样一个意思啊，因为我也在其中，也是感受到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转化为财富的一种很有效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其实一开始答题只是一个参与性，或者让自己感受一种乐趣，但后来你会发现哦，真的是大千世界需要我们去了解知识真的非常多，哪怕一个很不起眼的事情都可以在这道题当中难倒你。昨天我赢了6.9呢。第十二题我答对了，最后题说的是3的8次方，千位数减去百位数，最后剩下的数字是多少？有这样题我都蒙对了。但实际上有另外一个题我不是很了解，最后是我身旁的家人告诉我，他说啤酒度数通常指什么呀？是酒精含量，还是麦芽汁的浓度，还是二氧化碳呢？你看很少喝酒的我就完全不知道。马上结束我们今天星期四下午一个小时的和你一起唱，时间过得很快，后面的商业小专题在追赶我，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戴毅，明天周五下午3点见，稍后4点是战马能量音乐。